永远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很熟悉的一首歌，来自于徐怀钰的《纷飞》，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这一首歌还是刘亦菲版本的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当中的片头曲。OK， 今天第二首歌要来听萧敬腾的《小男人大男孩》。这一首歌的词和曲呢，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，而且在收录这首歌的专辑《王妃》当中，还有另外的三首歌也是由他自己词曲创作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也是展露出了他的创作才华。 哦，我的老天，又忘了洗脸，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，没关系的，让我轻松过一天。哦，我的房间又变了色，对，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。Oh my darling，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，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。我爱一个人，最多两个人，最好阿公阿嬷其中选一个当我女天，又忘了洗脸，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，没关系的，让我轻松过一天。哦，我的房间又变了色，对，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。Oh my darling，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，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。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交费，因为我是小男孩，我没钱，我没有钱。 是来自于萧敬腾的《小男人大男孩》，而接下来听到的呢，是来自于李玟的歌，叫做《Stay With Me》。Coco 李玟应该算是《我是歌手》当中的一张王牌了，而且呢，在这档节目的录制期间呢，刚好碰上了是她的生日。那她的亿万富豪老公呢，不仅啊，现场探班，而且还为她送上了生日蛋糕这样的惊喜。而这样的一个小别重逢呢，也是让李玟哦特别的触动，还当场落泪了。这两个人又是拥抱又是 kiss 的，这个恩爱画面应该会让很多人都大喊，就是要虐哭单身狗的节奏啊。 天空非常的蓝，微风轻轻的吹过来，心跳开始加快，我对你说 Stay with me tonight， 全世界都要让开，只要把 全世界都要让开，那快乐很感慨，只要把双手张开。 Stay with me tonight， 只想与你相爱，什么都不管，带我天旋地转。 Stay with me tonight，

来更多凄怨，有相见还心愿，痴恋生生世世难断，迟一天盼三年，更痛失再续前缘。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，离别时加添温暖。 陈百强的《盼三年》这首歌呢，其实是改编自李香兰，也就是山口淑子的一首国语老歌，叫做《三年》。继续的这一首歌，可能歌名呢会让很多人觉得啊，应该又是一首神曲吧。其实呢，这首歌它是一首关于雾霾的歌，歌名叫做《吓死宝宝了》，而演唱的呢是周艳红。 清早起来雾茫茫，大姑娘向外望啊望，怎么不见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？ 是来自于黎明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这也是他加盟到了宝丽金唱片之后啊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哦。可以说他是凭借这张专辑一跃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。现在想到这个四大天王，依然是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。OK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《给未来的自己》。虽然跟梁静茹平时的一些小情歌不太一样啊，但是配合着他这种很坚韧的又温柔的声音，还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的。好了，今天咱们节目就这样了，说拜拜咯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。 站在狂风的天台，一望无际，这一座孤独的城市，和冷漠，川流